碎失眠，炸鸡少女写出了这样很梦幻很飘渺的歌词。 爱上一个安静的人，用想象去体会他意，沉默提供的千万种可 似懂非懂的感觉。就比方这一句，像爱上一个安静的人，用想象去体会他以沉默提供的千万种可能。试着解读一下，也就是虽然对方什么也没有说，但是你要想象着他其实说了很多，他用这样一种方式表达了很多很多种他的情绪。也需要对方是一个多么善解人意的女孩哈，才可以解读这么多。而我想可能世界杯期间，男士们似乎希望身边的另外一半就该是这样一种善解人意的款式类型，该多好。周二下午的3:07，这里是和你一起唱，依然是在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你好，我是戴毅。端午小长假结束之后的这个工作日，不期待工作有多么投入，但是先让自己在今天缓缓神好了。 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沉了迷，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沉了迷，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在每个繁星抛弃银河的夜里，我会告别，告别我自己，因为我不知道，我也不想知道，和相聚之间的距离。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沉了迷，这竟是结局。在每个银河坠入深谷的梦里，我会醒来也忘记梦境，因为你不知道，你也不会知道，失去的就已经失去。当一艘船沉入海底，当一个人沉了迷，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那声再见竟是他最后一句。当一辆车消失天际，当一个人沉了迷，你不知道他们为何离去，就像你不知道这竟是结局。 邓紫棋，后会无期。我们用这首歌顺便跟上半年所有的公历假期说再见。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唐丽一起唱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的收听，也希望你可以持续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档节目在工作日下午的3点钟到4点钟。你好，我是戴毅，欢迎来微信平台跟我 say hello。 The legend of the phoenix、All ends with beginnings What keeps the planet spinning、The force from the beginning、Love. 不知道这两天这3天假期你过得怎么样，我觉得我过得挺随性的，就是白天困了的时候就睡睡觉，晚上才能够有精力爬起来看看球。我也看了德国对墨西哥的一场球赛，也了解了为什么很多球迷开玩笑说要站上天台。 Dub Punk Get Lucky， 一场球赛三个进球，身价翻倍，这应该算得上是一件很 lucky 的事情哈，很开心的事情了。在小组赛葡萄牙对阵西班牙的比赛当中，凭借着帽子戏法， C 罗是深深打动了俱乐部主席埃尔赫莱斯，然后巴黎呢已经打算为 C 罗开出3亿欧元的转会费，同时为他开出了4500万欧元的税后年薪。看看人家这老板，we're up on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We're up all night to get lucky. 当然了，这么优厚待遇也是因为这个雇员值得哈。但是就是这样，4500万的欧元，这么优厚待遇，据说也没有能够那么轻易的让 C 罗转会。除了巴黎以外，曼联也在对 C 罗虎视眈眈。也难怪哈，一场球赛三个进球 ，C 罗个人能力体现也是非同凡响了。 只想唱给一个人听， 我躲在这里手握着香槟，想要给你生日的惊喜。 有一首歌你的闺蜜会唱给你听， 我在这岸看着你，有为你的坚持感动，你会的有一天会幸福的。 还有一首歌你边哭边唱，只给自己听。 找个人来恋爱吧，才能把你忘了。 其实也有人想把他的心情唱给你听。 有些话是不能提，怕你会掉入陷阱。 FM 九七四，和你一起唱，让我把自己唱给你听。 所有事情都抛开，我不想只叹息，这人生没有一丝空隙能够容下我太多灿烂的梦。还记得童年时候找几个朋友看大海，小女生比赛是为了爱放手自己过。 张永华的一首老歌《我爱大海》。当这个时间下午的3:22，也欢迎喜欢海的朋友来到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猫哥胖。用这首歌顺便欢迎一下在微信平台上面留言的 Carol， 还有费劲儿以及静。下午好，诸位老朋友，也欢迎一下猫 CC， 猫 CC 的留言，我琢磨一下哈，看看领导在不在听。都能够觉得听到这首歌就会起一身鸡皮疙瘩的 Something about the way you look tonight， Elton John。 刚才是提到了说巴黎准备为 C 罗开出4500万欧元的税后年薪，哇哦！听到这个感叹词之后呢，猫 CC 很体谅我，他说很希望北京音乐广播的老板哈，给二姐多开一些优厚待遇，说要不然的话呢，听友们会把二姐挖走转会的。我跟你讲，这就是说一说聊一聊，老板听到会说赶快，我们有新人等着进来呢。 这30天持续失眠，你却在长睡梦整天，小孩一般的睡脸总让我眷恋，两个不一样的灵魂难免失去了平衡，我

历的时候，总会有一种错觉，一个是错觉这个假期还没有结束，感觉很清闲，可以哼哼小曲，听听歌。Spend my life with you， 这首英文歌放在我个人的播放列表当中很多年了。我发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需要一种音乐背景啊，需要音乐提供一种心情背景和氛围的时候，英文歌尤其这样一种特别有律动感的 R&B 曲风的歌曲是不二之选。下午的3:38，欢迎你继续开着收音机锁定 FM974 北京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和你一起唱，我是 DJ 戴毅。老歌 Cyndi Lauper， 他是在1986年那个夏天发行了这首 True Colors。 我记得在我小的时候跟这首歌跟这段旋律很有关的一个很熟悉的画面，应该是在一个广告当中，柯达胶卷。你也有印象对吗？同属于一个年龄段的人但是回想现在啊， 遥想一下曾经，再看一下现在，还有多少人会去用胶卷，会去定期的冲洗照片呢？嗯，我们听到这个版本 True Colors 来自于 Phil Collins 老牌的英国歌手 Phil Collins 的翻唱的版本。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我们都是小黄豆， 两首英文歌，感觉有点像曾经的年代拉出了一点距离。继续有请陈小春带来这首活力的黄豆。 这要是一个 Big Jungle Production， 为何要争斗，要多少钱才够，在自己院子里要闹到什么时候，外面的事太多，墙太厚看不透，其实我们都属于同样一个节奏。朋友快来握我的手， 让我怎么样你懂。 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宇宙，毅力都挤不出油，彼此难受，外人叫我们打斗，应该一起去奋斗，不必急着当主轴，再过不久会出头。 那如果你还听不懂的话，我再给你一个机会。 Break it down， 一二三四。 为何要争斗，要多少钱才够，在自己院子里要闹到什么时候，外面的事太多，墙太厚看不透，其实我们都属于同样一个节奏。朋友快来握我的手， 让我怎么样你懂。 心中的激动， 一个熟悉的现象，我们都互相勉强，搞了整个 DJ 受了影响，是我联想到这个镜像，就像百年前大豆投降，但现在不一样，是我们的时光，该来跟我们做个小文豆的棒棒，陈立文李文章张楚娇刘小芳，接下来在世界上转一番闯一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数不到，小心叫万多救，小心心里的偏见，别管数字二互论数值，因为当你有了quality， 跟着你将来你不缺任何东西。 同一个梦，同一首歌放松着我们的心头，希望你会听懂我心中的激动。 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宇宙，毅力都挤不出油，别再让彼此难受，外人叫我们打斗，应该一起去奋斗，不必急着到处走，再过不久会出头。我们都是小黄豆，活在同一个宇宙，洪水总是轮流走，一场星期一场梦，外人叫我们打斗，应该一起去奋斗。 其实这个问题我已经想了很久，想来想去，最后理论还是不如行动，希望你们明白我在说什么。好，我又说太多了，那继续吧。并且 陈小春的嗓音和声音还是很有标识度的啊，一下子这个说话时候的面部表情就都浮现在我脑海当中了。小小春，好，感谢陈小春带来这首《黄豆》。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和你一起唱》。 好了，感谢微信平台上面的听友的互动，也